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74集《情动一》。夜里的风真是冷极了，谢景行只将沈庙带到了公主府外头，沈家的马车还在外面等着。沈庙还想说话，身边连谢景行的影子都不见了。倒是莫晴和阿志瞧见他突然出现在府门口，有些意外。阿志问道， 小姐怎么一个人出来了？其他人呢？ 正说着，金哲和谷雨气喘吁吁地跑出来，看见沈庙后也是松了口气。金哲说道， 奴婢们在外面等着，杨姑姑说您出来了，奴婢还以为她骗人呢，后来见屋里没人才过来瞧瞧，没想到姑娘真的出来了。 他又左右看了看，困惑不已。 不过明明就只有一间屋子，奴婢们在外面守着，也没看见姑娘什么时候出来的，莫非公主府里有密道不成？ 谷雨连忙轻轻咳了一声，提醒他莫要胡说八道，这毕竟是在公主府外头，就算公主府真的有密道，那也是公主府的秘密，哪能这么肆无忌惮地被他们说出来？惊蛰吐了吐舌头，看了一眼沈庙，沈庙眉头紧锁，神情有些凝重。惊蛰见状，小声道： 方才进去的时候，瞧着公主殿下的脸色不大好。姑娘，您和公主殿下吵架了吗？ 沈庙摇了摇头，想着今日在公主府发生的一切，不觉一个头两个大，便先自个儿爬上了马车，说先回去吧，有什么事回沈宅再继续细想，毕竟今日发生的一切实在是太出乎他的意料了。马车就要启程的时候，沈庙又忍不住撩开车帘回头望了一眼，漆黑的夜色掩盖了一切，沉沉没有月光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他轻轻地叹了口气，却在离公主府不远处的某个角落，紫衣青年默然地目送马车远去。高扬的折扇不再轻松地轻轻摇晃，而是折好收于腰间。他看着面前的俊美青年，神情罕见地带了一丝复杂。他问， 值得吗？ 总会有这一天。 谢景行默然道， 不觉得可惜？ 谢景行微微挑唇，面具遮住了他的容貌和神情，可是依旧能够让人想象得出微微嘲讽，有些不屑又凉薄的神情。 缘分到头而已， 他说。高阳不说话了，半晌却是摇了摇头，拍了拍谢景行的肩膀。从公主府里转出几个下人打扮的婢子，手中不知道是拿了一筐什么东西，将筐子里的东西泼了，罢了，将那筐子一并扔在地上。有个婢子就很惋惜地说道， 这点东西花了不少银子，若是拿到药铺里去卖，值不得还能赚点，就这么扔真是可惜啊。 你知道什么？ 一旁的婢子瞪了他一眼， 这东西谁知道有没有毒啊，若是有毒卖了岂不是惹了麻烦，好了别看了，走吧。 那两个婢子转身回了公主府，地上只有一只筐子孤零零地剩着，却是早前被医馆送来的，非常碰巧收到的荣幸公主心急的药引。然而此刻被人弃如敝履，还被冠上了有毒的嫌疑。高阳面上带了几分不忍，一番心血被糟蹋，再如何心大的人都不会开怀的。他想要劝慰几句，谢景行却已经走远了。他锦衣华服，身材挺拔，悠然从容地行走于夜色中，满身都是挡不住的风华。只是那背影，到底是有几分寂寥。沈庙回了沈宅，沈信夫妇都在府里等着他， 天色都黑了，沈妙却迟迟未归，众人还以为出了什么事，见他安然无恙地回来，这才松了口气。沈妙心中有事，推说有些疲乏，想早点休息，众人不疑有他。沈妙回到寝屋中，让金哲和谷雨下去，自己就在桌前坐了下来。他心里很是有些不安。谢景行今日出现在公主府，让身份暴露于荣幸公主的面前，实在是有些莽撞的决定。但谢景行本身并不是一个莽撞的人，除了替沈妙解围，免得荣幸公主会对沈家做出什么无法估计的事情外，没有其他的理由。因为自己而让谢景行的处境变得艰难，这并不是沈妙愿意看到的。要知道，虽然谢景行每次说的厉害，从头到尾也没有真正的伤害过他。沈妙不晓得荣幸公主和谢景行之间的感情到底有多深厚，可是在公主府里，荣幸公主证实谢景行身份后的反应的确是令人心凉的。谢景行是没说什么，看着也是漫不经心，似乎根本没有放在心上。沈妙却知道来自亲近之人所造成的伤害有多大，就如同上一世傅修仪之于他，沈家二房三房之于他，就是因为撕破脸时有多冷酷，原先那些温情脉脉的时候就有多嘲讽。如果是来自于谢定的无视或是伤害，谢景行可以不在意，但是荣幸公主却未必。毕竟谢景行的第一只虎头环是给了荣幸公主，毕竟在两年后回到定京，得知荣幸公主再犯心疾时，他还会在第一时间派人去搜寻药引，到底是有些情谊在里面的。沈妙有些烦躁地站起身，走到窗边，推开窗往外看，窗外的天空仿佛泼墨，冬夜的定京城里里外外都透露出一股萧瑟冷清的感觉。他想了一会儿，又转过身回到屋里，从箱子中取出一件厚厚的深红锦毛披风罩在身上，将披风前面的系带系得很紧，才又走到窗户边小声唤了一句：从阳。一个黑影从树上落了下来，在沈庙面前站得笔直，恭恭敬敬道： 少夫人有何事吩咐？ 沈妙如今已经自发地听不到从阳的称呼了，他犹豫了一下说道：你带我去见谢景行。从阳张大嘴巴倒吸一口凉气，他本身生的就有些严肃，平日里神情又板正，这会儿这副模样实在有些滑稽。沈妙被从阳的目光看得有些恼羞成怒，说道：你到底有没有办法？ 少夫人。 从阳回过神，一脸为难： 属下现在不知主子在什么地方。 沈妙皱了皱眉，从阳日日在沈宅盯着他，的确是没可能知道谢景行的下落。今夜他从公主府里出来的时候，谢景行又走得太快，他还来不及问，眼下倒是真的没有人知道谢景行在什么地方。不过不知道为什么，沈妙觉得谢景行此刻应该在瑞王府。他的喜怒莫辩，习惯于将自己的情绪隐藏于面具之下，因此沈妙倒觉得如果谢景行也有失意的时候，应该会一个人待着。他当机立断地对从阳说道：你带我去瑞王府。从阳面露难色，沈妙见状皱眉问道：你连这个也做不到吗？从阳连忙解释： 属下一个人自然能做到，不过带着少夫人就不能做到了。 你可会轻功？从阳忙不迭地点头：那就行了，你抓着我带我去瑞王府。沈妙是想得极简单，就如同谢景行以前对他做的那样， 丛阳毕竟是谢景行的人，某种程度上比莫晴他们用着要顺手得多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不想谢景行的身份被更多的人知道，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威胁，哪怕是自己信任的人，因为指不定哪一日就被人利用了。他这话一出，丛阳就连连摇头，目光里甚至有几分惊恐。 不可。 又怎么了？沈妙的耐心都快要告罄了。 男女授受不亲。 你，他就不知道谢景行这是打哪找来的侍卫，比女子还要规矩多。可接下来任凭沈妙怎么说，丛阳就是不肯带他去瑞王府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